在身，努力安慰过，为你心痛过，热泪始终强忍，远在身边靠近，谁如我，清楚你心，你怀抱我，令熟睡的心再生，你来亲我，但愿就此不再分。害怕失去你，情热若一天降温，愿用身体气温重燃你冰封这心，一生也在等爱我的人，一生也着紧我爱的人，让我这样跟你接近，一再庆幸，一再过分，一再放任，再亲吻。你怀抱我，令熟睡的心再生，你来亲我，但愿就此不再分。害怕失去你，情热若一天降温，愿用身体气温重燃你冰封这心，一生也在等爱我的人，一生也着紧我爱的人，让我这样跟你接近，一再庆幸，一再过分，一再放任，再亲再放任，再